我国总理朴凤柱考察了金钟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，总理具体的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后，鼓舞工人群众再掀起生产高潮，之后举行协议会，讨论了依靠国产材料和原料生产电力机车的对策性问题。另外，他还考察环海钢铁联合企业，强调要大搞增产斗争，在主体铁生产中掀起革新。